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之际，驻朝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等国际组织代表机构成员和共和国英雄安东守遗属郑一新同胞9月8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篮，表示了敬意。在这之前，驻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代表机构成员向两位白头山卓绝伟人的铜像敬献了花篮。